拜下天门大阵，宋王御驾亲臣鲁体挂帅，闻听老娘驾压粮草来塞臣雁门关口，我有意回宋营见母一面，怎奈关禁阻隔，插翅难以飞过。思想起来，好不伤感。 火，虚而故，对山。 得杨家两栋的桃心山惹杀得众儿郎滚下茫然我背起带你去放了驼此难想养儿子和母女齐分两元叫天作在天门两下里对干我的娘家粮草来到北方我有心我一起看了母今年分在母身在饭远隔天间死到母死得门把干了肠同端想老娘想得门论杀在兄儿前念分身高堂母啊难得 you

恩人多，不知名恩的不知。 里面吊金锁，柴进门两个吊干我的娘，家粮草来到破饭我有机会从云他们面本来我现在饭不能过关。俺公子不说俺无有领先分过关， 有心俺的人去见俺的爷爷你就不对了， 公子是我的金皮鞭无处千里的可还， 公爷你从不愿爷爷日夜天天能过关， 公子只管放大了单快马加鞭你也还， 人太小的你只愿爷爷对天留了一 跪在地平川我如探梦啊，

师童为何这等模样？ 启奏万岁，既有幽冈将我父见匹夫们，万岁坐之。 师童不必悲痛，寡人自有知下。 谢万岁。万岁真了我的 看我

了提刀乱杀人。哎呀他为父把我阴埋苍苍，本应有张我的儿啊，朝为官有什么好，我不日回家问奴方，再问那可别了声声不忘啊， 皇兄为何去而复转？ 非是老臣去而复转，老臣年迈

门里小爱卿与太师结下仇恨，不该把太师爷奸听封门，因那刺上发虎豹列他亲戚，侯娘娘七品是舍他回呀金大哭登基，也曾把连死太岁，要不反叛叛不斩，要在里面过表你不念了你老伯母善良自尽，顾念了你小三月该三月，小三月该三月，小三月该三十，小三十该三颗，小三颗该有三分，三年三月三日三十，三颗三分永不再小宝地天困难，不念了你三颗四把儿热死丧礼，不念了你失落的一死丧礼，不念了你有年间东挡西吃南征破战，昼夜沙寒马不停的蹄，到日今那耳目昏花亮鬓苍苍，秦桓氏忠啊心更恨，不念了你是一个开国的老臣，此一番进宫去定睛陪罪，你把那好言奉尽，郭娘娘降下罪有过丹臣，是才而见亲戚本寡人应得准，寡人家爱得我不听谗言，岂当我那开国的老臣，那不是有道的民的君，君臣们好一比那不温如地分，我叫一声姚皇兄姚四皇，搬家亡我的爱情你哪里笑流泪，变了美臣放大了胆一